断点，收录于2005年7月份发行的专辑《我的梦想我的路》当中，是由他个人词曲的。这首歌呢是一首以旋律见长的歌曲了，让人呢在听第一次的时候就会难以忘记，仔细去体会当中的深意，就能够明白歌词当中提到的隐忍和沉重啊。这首歌曲呢是一首可以直击心灵的歌曲了，掌纹上的丝丝断点是否意味着情路已经终结呢？尽管断点的旋律已经好多年了啊，但是这首歌的影响力至今还是占据了人的记忆的。继续要听的歌，田震《野花》。 山上的野花为谁开又为谁 花。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曹格《掌纹》。 下的眼泪很冰，

继续生活，不伤害对方呢，在某种角度上来说就是不伤害自己的情商，就好像离职了，对过去笑一笑，重整归来，继续求职。如果放不下呢，到头来伤的一定是自己，悔恨自己当初怎么会那么幼稚。既然分开，就接受曾经，微笑着面对未来。真正的强大是选择宽容。 说实话，我真的想你，请你瘦弱的身体，这些日子你在哪里，在做着什么样的事情，想问你却没有勇气。那时我们还很年轻，想过未来的事情，想问你现在还好吗，有没有他给你的关心，偶尔会不会偷偷哭泣，这样的感情要怎么去忘记，藏在心里冰冻成记忆，这样的感情当初还那么彻底，现在的自己，内心的自己，他还在说 初还那么彻底，现在的自己，内心的自己，他还在说 说人生最大的悲剧就是辛苦了半天，追逐了半天，才突然发现最爱的人在别人家里。其实所谓的真爱，或许就是因为对方在别人家里，因为你们没有生活在一起，所以觉得很美好。所有的爱情故事都会从激情归于平淡，从花前月下归于油盐酱醋。真正的幸福不是一次刺激接着一次刺激，而是有勇气接受激情褪去之后的平淡。 也学着别人偶尔翻开看看从前，才发现眼泪早已经比笑容耀眼。原来现在总有一天，结局留着悬念的昨天。那些平淡无奇的竟让人惊了眼，那些比金钱的琐碎就成了碎片。

悲伤的秋千，金海心，这是海心2003年同名专辑当中的作品，吴向飞作词，张亚东作曲，保持了他一向甜悲伤的风格。歌词当中有一些淡淡的悲伤的元素，可是他的表达永远都是甜腻腻的，啊，有一点洒脱。我们注意到歌词中说：“如果说痛快的哭一场，是不是就能够变坚强？我一个人在悲伤的秋千上来回的摇晃，你知道我为你受的伤。”到头来还是要自己尝，没有流泪不代表不会悲伤。有些事儿我们通过用眼泪来表达，有些事儿埋在心底里面触及整个灵魂，仿佛我们的心在哭泣。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见绝望痛苦，所有人都会哭，可是有的时候流泪往往不是最为伤心的。你可能心丧若死，面无表情，哭坐了几天才突然能够站起来哭出来，泪水流下的时候你才仿佛得救了。有人说眼泪是心里的毒，流出来你就可以开始痊愈了。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很多人在失恋的时候会拿来宣泄，在 KTV 当中吼一吼的离歌，高潮的部分的确让人觉得能够感受到那种嘶吼的力量和宣泄的力量。我们来感受一下信乐团离歌。 一开始我只相信伟大的是感情，最懂我狐疑的感情，强悍的是命运。你还是选择回去，那刺痛你的心，让你不堪。 肯接近你。